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点播当中了。旅行可以改变生活，我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看法，而旅行呢，其实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孩子们的生活。也许在旅行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小女孩正趴在船的边缘上寻找海豚并记录它的位置，或者另一个小男孩正在一座废弃寺院周围的田地里挖掘着中世纪的宝藏，又或者他们仅仅在别的国家听到稍有不同的母语，而在其他的不同国度的食物当中感受不同的味蕾刺激。旅游可以将孩子们带到现实的奇迹当中，改变他们对一些只能在课本上读到的观点的看法。旅游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那前不久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为大家挑选出了10个可以改变孩子生活的旅行好去处。那今天呢，我也一一的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那么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呢，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岛。对大多数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去处，但是佛罗里达还有很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比如说马可岛就是其中之一。那里有美丽的海滩，显耀着古老的佛罗里达的古朴的气质与魅力，孩子们会喜欢上这美丽的沙滩。你可以向他们渗透一些关于这壮观的自然景色的科学知识，和你的孩子一起加入海豚探险家的网站，让他们变成小小科学家。 克里斯·德斯蒙德船长是一千个岛屿海豚项目的创始人，他乐于指导孩子们记录海豚的家庭结构、习性，甚至记录被鲨鱼咬伤的海豚的证据。他们将数据交给生物学家，由他们输入电脑当中。当然了，如果小朋友们记录这些呢，也会得到奖励。如果一个小孩发现了一个新的海豚，那么这个小孩就将有权命名这只海豚了。怎么样？的确是一个很环保、很热爱自然的小小科学之旅吧。那么下一站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瑟尔。从旧金山开往大瑟尔，这一路上的旅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驾驶旅行之一了。你能够感受到野外驾驶冒险的意义。建议朋友们呢，可以一大家人租一个敞篷车，从旧金山出发，沿着一路上的农田一直开到加州的海岸线上。大多数的海岸都是被保护的，你可以一路探险。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罗伯斯州自然保护区呢就在大瑟尔的北边。我们去这里旅行，可以教会孩子，如果你喜欢一个地方，需要懂得如何去保护它。我们下一站去往科罗拉多大峡谷。没有什么比站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更让人感到谦逊的了。它是地球的一个缺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缺。在这里，你就能看到地球的内部。当孩子们从峡谷看到下面的地层结构的时候，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地质的构造。带你的孩子们进行一次与其年龄相适应的远足，让他们能够看到构成这个大峡谷的地层和野生植被。他们能够看到地球的起源，它简直就像是一个地球上的薄片三明治一样。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这地层中的一部分。 Aux pensées moroses, quand le vent hurle sur le granit rose, à nos retenues, à nos marées hautes, au temps perdu.De la côte d'émeraude où mes larmes se fondent à nos fleurs de peau au moment venu de laisser à l'eauThank you.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可以改变孩子生活的旅行目的地。下一站我们去往美国的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切萨皮克湾是美国最大的河口湾，布满了64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沼泽和港湾。在潮起潮落之间，你可以看到牡蛎、螃蟹和鱼，这可以告诉你去如何对待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是孩子们在玛格丽特·亨利的小说《辛可提岛的迷雾》当中读到的小马驹的所在地，这些小马驹就生活在阿萨提格国家公园海岸线上。你们可以在这里看见这些小马驹，但是要注意不可以随意喂食哦。下面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国家宝藏：书的秘密》这部电影就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有3800名职员，500英里长的书架，还有1亿2800万本藏书，大约每天可以新增10000本图书。如果你们将来能够在美国的这个图书馆里读书，你一定要告诉孩子，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它其实就是一个宝藏。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不论你的孩子喜欢什么，音乐、地理、体育或是幽默故事，他们在国家图书馆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书。孩子们还能得到一个知识通行证来指导他们阅读图书的精选集，同时孩子们也可以在知识探索亭里玩乐，也可以用书签标记出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之后便可在个性化迷你区探索了。可能提到纽约市，很多朋友都会说那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去纽约市也应该算是一种成人礼了。每个孩子和大人都要去逛一次纽约市，当你去过一次之后，再隔上一些日子再返回那里，你就会发现那儿变成一个新地方了。这是一个变化很快很大的城市。乘坐环线游船，你可以在航行中看到曼哈顿实际上就是那么一个小岛。 你可以了解到它是如何跟其他岛相连接的，比如斯塔顿岛、长岛以及布朗克斯。这是一个地处偏僻地区的岛屿，但是整个城市和世界是相连接的。对于孩子们来说，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观看百老汇的演出，欣赏圣诞节的装饰，都将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离开美国，我们转战欧洲，下一站去往伦敦。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探索了附近大城市和国家公园之后，伦敦将会是他们带孩子出游的第一首选。虽然在伦敦也是讲英语，确实和美国的英语有一些不同的。这里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像《哈利波特》中的描述的世界一样，是那么的熟悉，让人感到很安全，又那么的陌生，让人感到害怕。也许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会喜欢上有关伦敦塔的恐怖故事，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孩子会在伦敦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优雅和绅士。 J'essaie d'être une meilleure femme que ça. 歌色，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可以改变孩子一生的旅行目的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往爱尔兰的德里姆。那么中世纪的士兵是如何穿着枷锁来跑步的呢？一个石斧到底有多沉呢？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应该去距离德里姆城堡不远处的多米尼加黑色修道院遗址。曾经作为宗教徒聚集地的修道院遗址被以特殊的方式给挖掘出来，游客们可以参加一个挖掘速成班，然后呢与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一起挖掘文物，并一起记录他们的发现。那么如果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呢，也可以参加露营，在那里捡起一些很重的石斧，或者穿着锁子甲跑步。那么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将会享受在德里姆城堡附近的一次旅行。这个城堡在电影《勇敢的心》中曾经出现过，休米拉奇和他的儿子沃尔特从1170年开始修建这座城堡，这就是爱尔兰最大的安格鲁诺曼城堡。这个城堡守护着中世纪的村庄，曾经也是商业和宗教繁荣的地方。人们不禁要惊叹于这些建筑师们的杰作，这是多么古老的一座城堡。在那里，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中世纪的骑士和他们的弓箭，以及地上流淌的血液。加拿大的莫斯科卡是我们下一站要去往的地方。莫斯科卡是能够让孩子们真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在这里的晚上有黑色的湖泊，还有浅岛，你可以划着沼舟在河上捞鱼。这个地方以其1600多个湖泊而著名，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租到一个小屋，在这里将所有的电子娱乐设备抛之脑后。这里最最简单的生活是让你可以不穿鞋子，赤脚在周围任意奔跑。那么旅行的最后一站呢，我们去往加拉帕克斯群岛。毫无疑问，要想去往加拉帕克斯群岛，一定是一次非常昂贵的旅行。要想登陆这个群岛的游客呢，一定要取得旅游认可，这是为了保护岛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是查尔斯·达尔文发现他的进化论的地方，而其附近的岛屿都有不同的动物适应不同的环境。世界上再没有像这样一个地方了，